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哎呀，听到这个音乐，不要以为今天是过儿童节哈，今天还是要上班的一天。欢迎来到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代班主持燕婷。 好，这个咱们今天听到这个疯疯癫癫的音乐， 来自哪里？ 来自非常著名的一部动画片，叫做 Happy Tree Friends， 快乐的树朋友。哎，这个名字听上去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哈，但是我警告，如果你未满16岁的话，最好不要去看这个动画片，因为这个动画片实在是非常的暴力啊， 非常暴力啊。 对， 所以这是成人动画片。 成人动画片通常我们是会说它是因为色情它才成为成人动画片，但这个反正就是一个很奇葩但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动画片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哎，自己去找来说看一下，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动画片，你看动画片大家都以为是给小朋友看的，但是你看这个堂堂咱们国家公器的这个新闻联播哈，竟然在前天有一个新闻呢，就专门讨论了一下动画片的问题。我们先来听一下当时这个新闻联播是怎么说的。 央视动画有限责任公司等十大动画制作机构，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等十大动画播出机构近日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希望全国同行承诺绝不制作播出含有暴力、低俗、危险情节、不文明语言的动画片。 倡议书指出，我国动画产业快速发展，国产动画片生产数量大幅增长，艺术质量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个别动画片存在暴力失度、语言不文明等问题，个别危险情节还被未成年人效仿，造成人身伤害事故，引起社会舆论关注。为此倡议，要避免在动画片中出现暴力、血腥、恐怖、低俗、色情的情节和画面，避免出现容易被儿童模仿的攻击、伤害、自残、虐待、犯罪等行为，自觉维护祖国语言的规范性和纯洁性，不在动画片中使用粗话、脏话以及带有侮辱性的语言。倡议书还提出，对含有不良内容、不文明语言的动画片一律不发行、不播出。针对最近群众反映个别动画片中存在危险情节和不文明语言的问题，喜羊羊和熊出没系列动画片的制作单位正在进行全面修改。 哎呀，这个前面哈，先是你看央视的文风，先要说我国的动画水平正在不断的提高，但是 动漫事业 这个教你做过这个阅读训练的人都知道，但是后 面 才是话语的重点，不怕一万就怕但是。这个但是后面，而且还直接点了名啊！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电视画面的话，你听到最后点名点了两部动画片的名，《喜羊羊》和《熊出没》。熊出没我不是特别熟悉， 《 喜羊羊》我看过。 喜羊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今天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动画片。 对，喜羊羊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中国的动画片了。 对， 所以现在你包括在香港，你知道香港的小朋友除了知道中国的动画片只有喜羊羊之外，他们是不知道其他的 啊。真是啊， 你不觉得这个是令人很令人 本来应该是令人这个自豪的事情、 啊、 咱们文化输出了。 对 啊， 啊结果你看 被点名批评了， 点名批评说喜羊羊啊暴力哈，存在这个暴力的情节，为什么暴力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研究了某一集的这个喜羊羊，这个名字也取得很厉害，叫做爆炸羊。 爆炸羊， 我们来听一下这里面非常暴力的情节到底是什么。 啊，对了，我们还有祖先留下来的杀狼终极武器呀、啊，自动爆炸羊。 集武器， 自动爆炸羊。 对，他们的皮肉是青草加上香料的仿真羊肉，只要咬一口就 会尝到仿真的羊肉了，是吗？啊！啊 咬就爆炸，因为它是烈性炸药做的。 哎呀呀，听到没有？这个在给小朋友看的动画片里面竟然宣扬爆炸的功能啊！你不知道，你这个要是敢发到微博上去的话，明天警察叔叔就来上门查水表。 符合七个这个线，这什么来着？七个言语的一个标准。 对啊，你看这个吴鸿飞不就是在这个微博上宣称要搞一个爆炸吗？结果就去拘留所了，季中心把这个实践了，结果蹲 了 判了六年的牢。然后昨天有一位，另外有一个网友在这个微博上对季中心表示同情，也被拘留了。你看在这个动画片里面，虽然说他没有完整的教我们怎么样制作这个， 所以也要被拘留是吧？ 对，你看这个村长应该完全应该到这个羊村里面去把这个村长给抓起来，是不是？你看多么暴力哈！而且 动画片里面有爆炸就是暴力嘛？你是这样理解的？ 不仅仅有爆炸，这个爆炸是比较极端的，还有普通的，比如说那个老村长会拿一个这个黑板擦去打那个不听话的小羊，然后就小羊哎呦一下，你看这个是不是也很暴力的一个 动作？我觉得这个生活源于现实，现实中的老师不就这样的吗？ 啊，对。然后那你就是说这个是生活的，那生活中没有的呢？这个灰太狼，喜羊羊的这个仇敌，永远抓不到喜羊羊的这个大灰狼，一天到晚把喜羊羊，就是他想着怎么把喜羊羊给烤了，对不对？那真有模仿的这个新闻当中哈，我们看到有一条这个 烧小孩的新闻， 有一条新闻，哎，真的是，我开始都一度担心这个不是真的，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在江苏的这个东海县哈，有一个村子里面的有一对兄弟，他们呢就是其中和另外一个伙伴一块玩耍的时候呢，就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剧情，玩起了绑架烤羊的游戏。其中呢这一对小兄弟呢，就一个是5岁一个是8岁，被一个9岁的小伙伴绑在树上之后呢，点燃了树下的树叶，由于当天的这个风大，火一着失去控制，结果这个绑在树上的小兄弟被严重烧伤。到后来呢，这个家属在要求赔偿的时候，除了哈要求这个对方的家庭要赔偿以外，还要求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制片方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后来赔了吗？ 现在好像还在这个审理当中啊，但是你看这个央视他说这个做出这个指控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啊，你在动画片里面播放这个羊去被烤的情形，小朋友真的有可能被模仿。 哎，那你这样子说的话，那个就是大闹天宫是不是那小朋友把家里的东西全都砸烂了以后，我也要告他闹天宫呢？这个大闹天宫你要知道是中国动漫这么多年来20年 那个时候还没有动漫， 最最经典的 那个还没 动画， 对，那个时候 到目前为止各大这个中国的动漫奖的这个头奖都是给大闹天宫的。 是还有这个你这么一说的话，中国还有一些动画哈，还有一些色情的元素。 哎，其实你刚刚 说 的 这个金刚葫芦娃，金刚葫芦娃里面这个蛇妖啊，蛇妖这个小的时候没有觉得，后来这个 葫芦兄弟吧，你说 不是、啊、哎对，葫芦兄弟，对， 葫芦兄弟， 然后里面那个蛇妖，那个蛇妖身材很好。 这是你关注到的，我估计小朋友没有看到。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说实话也有很多这个色情的意味。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有伤风化的海尔兄弟，海尔兄弟满世界冒险的时候从来不穿上衣，都是穿了一条穿了短裤在满世界跑的。 所以小朋友满世界跑还要怪海尔兄弟，按照这个逻辑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的一件事情。如果就是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惨剧，有的时候我们能觉得有甚至有那么一点可笑，而且我觉得他99%的责任完全在于父母。难道父母不会教小朋友说这个火是危险的吗？我2岁的儿子就知道火是危险的，是不可以碰的，知道做坏事要被警察抓走的，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明了。 是啊，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就是把小朋友放在火上烤，如果是怪罪到喜羊羊的话，那我们同样可以怪罪到这个在CCTV 动画频道他们里面播出的西游记，儿童版的西游记、他们也把唐僧放在这个柱子上面，然后那个妖怪用鞭子抽他呀，那这是不是也是可以怪这片动画？ 说不定人家好这口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怪动画片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 是，哎，真是我跟你说，真是所有人都跌破眼镜啊！哈， 这个责任是乱推卸的吧？ 新闻联播，你通常播外交部的抗议人严正抗议，我觉得可以接受吧。但是你说，哎，动用这个国家公器哈，来这个传媒喉舌对一部动画片来开炮，而且这个动画片呢，说实话，在中国现在普遍大家觉得动画片一般不怎么好看的这个情况下，还是一部我个人看做的不错的，做的不错的。他在自己的这个宣传上说啊，这部动画片是广东的这个动画制作公司做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啊，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动画片，已经超过了1000集，而且过年的时候还有贺岁片，已经是一个完。 完整的产业链了。 对，它是一个很非常完整产业链，它包括像这个电影啊、嗯、电视啊、书籍啊、玩具，包括你想这个香港的、嗯、我们看那些小自行车啊，你除了有那些 Disney 的一些动画人物以外，还有喜羊羊灰太狼，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令人骄傲 的 事情吗？ 真 的 是，以后的这个纽约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上面的这个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除了有姚明之外哈，要不是有央视这里横插了一杠的话，本来还可以有喜羊羊一份的。 我觉得真的是批评，用这种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批评这部动画片，简直不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 高射炮打苍蝇，我本来想说他是高射炮打苍蝇，但是后来觉得一个也不是高射炮，另外也不是一个苍蝇，就是你会觉得这里面味道非常的奇怪哈。究竟你说这里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新闻联播它就不可以去，或者说这个批评动画片就是一件很奇葩的事情？这个批评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接着回来讨论今天这个事情。我们先来听到这个，我估计我们的听众不是特别熟悉喜羊羊，所以给大家补习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喜羊羊的主题歌。 心情一样奔跑，每天都追赶太阳。有什么难题去前方，我都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就算有狼群把我追捕，也当作游戏一场。在什么事情都会开心，笑容都会飞翔。就算会摔倒，咱的情感永远不会沮丧。在所有天气中，我将放下的力量。虽然我只是羊，喜羊羊，美羊羊。 嗨，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非常疯狂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喜， 我是燕婷。今天听到的这个音乐非常的欢乐，但是并不是代表我们说的话题非常的欢乐。 真是，这个话题是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一个话题啊！新闻联播，点名《喜羊羊与灰太狼》这部电影，说它暴力。然后呢，他当时这个列的一些事例，除了说有一些暴力的情节之外，还有呢，他认为是脏话。 嗯。 新闻联播的标准什么是脏话哈？我仔细检索了一下，它指的是另外一部这个动画片，它里面说《 熊出没》 笨蛋， 笨蛋是不脏话， 去死，这个被认为是这个不适合小朋友听见 的。我觉得去死要稍微斟酌一下，但是笨蛋绝对不是脏话吧？ 对，有的人觉得这个，你看情侣之间昵称说，哎，你这个笨蛋， 还要看你语气了， 对 不对？对 啊、 你要撒娇的话，哎，那这妈妈你好笨哦，你这是一个笨蛋哎、哦，这样子也是脏话，我的天哪！那我不知道回家该怎么说话哎。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让人很费解，那个。整个新闻联播的这个意思呢，有一个感觉是让大家挥舞着道德的大棒。道德当然是一个好词，我觉得我们当然应该要讲道德，但是当道德成为卫道士的时候，这就变得非常的奇怪。而且你用一些非常就感觉整个跟不上时代的观念，非常落后非常陈腐的这一套语言去批评一个其实是在飞速变化着的世界，你会觉得这里面就是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如来比较一下，在这个六十年代，我记得已经有的，Tom and Jerry， 猫和老鼠， 猫和老鼠，对对 对，这部片子到现在很多大人还喜欢看，然后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看起来是毫不费劲的。 是， 我们可以看打开电视，就每一个第一个场景都是这只猫在不停的抓那只老鼠。 对，我一度非常同情这个 Tom， 我说这为什么抓了这么多年老鼠， 还是还要被打？ 对， 就是它里面每几分钟的场景都是被打、被敲扁啊。 然后从上面把油漆倒下去啊，全都是这样的镜头。 然后有很多残忍的行为，比如说用电去电它， 对， 用 尾巴 钉子去扎它，然后让狗去咬它，然后被打，这是家常便饭。 那我在想，这个是海外的，这个投诉率不要非常的高，为什么可以流行了那么多年呢？ 对，那另外呢？对，举个例子，像这个机器猫啊，这个哆啦 A 梦大熊。大熊这个或者是这个野比一见到胖虎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他甚至需要去问机器猫借一个勇敢药好去把大熊揍一顿。 对， 这种赤裸裸的宣扬暴力的情节似乎当时也没有觉得有太大 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动画片里面都有一些这样打，还有一些这样跳来跳去或者是很快速的追逐这样的戏吗？因为小孩他们就喜欢，他们看到这个时候非常兴奋，他们的那个那所有的这些动画片，它不主要的一个原因受众就是要取悦于受众嘛，就是要给小朋友看嘛。 按照你这个逻辑哈，按照你这个逻辑，我想这个新闻联播有一个很好的反驳， 说什么？ 不是所有这个观众喜欢看的就是对的。对吧？那你可能如果色情节目的话，这个受众也很多 啊。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如果大多数观众都喜欢看的，你就要好好斟酌一下。 你好好不是？我觉得好好斟酌一下，不是斟酌一下你这个标准有没有问题，而是斟酌你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对啊，你不可以说，哎，你小孩被烧了，你就去怪动画片；你这个大家追求物质了，你就去怪《小时代》； 本末倒置， 勾心斗角了，你就去怪这个《甄嬛传》。 哎， 啊，这个好奇怪的一个逻辑，我真是想不通。明明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人心出了问题，你怎么可以去怪一部电视？ 先不说社会跟人心，大人出了问题， 对， 去怪小孩的动画片。 你小孩我觉得最多就是一个监管和最多是一个分级。你比方说像国外的，如果我们在酒店的话，开不同的这个卡通的那些电视的一些频道啊， 是， 比如说有一些是 for baby 的， 对， 你一打开你就知道，因为那些大孩子他们也看不懂啊，所以 baby 就会看那些咿咿呀呀唱歌啊， Teletubbies 天线宝宝啊，这样的一些动画片。那你转到大孩子的那些 kids 的那些动画片，他就会出现 Tom and Jerry 的追逐的游戏，或者是像蜡笔小新没有，还有像我们说的这个哆啦 A 梦啊等等，这样能够交流的这些动画片。 是， 那当然 Tom and Jerry， 而且很说明问题，整个动画片没有一句对白，对不对？我很长时间我都以为这个 对，它里面不说啊，有一些就那个主人的说话， 极少出现人的声音， 那只狗会说话， 大部分都是通过简单的行为、动作、表情、音乐来完成的。这个是给小朋友这个非常共通的一种语言， 非常大的一个刺激， 对 他们感官的很大的刺激，他们也会这样子的跑，然后也会这样子的说话。 而且你说有一些什么叫暴力哈？暴力跟我打你一下，我敲你一下，我拧你一下，这个就是暴力吗？我相信不是这个标准。 所以 我们在如果在一个社会分级，我们说这个电影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话，这个是有非常细的划分的。比如说在香港有一些电影会被分为三级片，是因为它的暴力成分，它通常会有一个技术的标准，比如说血浆的颜色， 对， 比如说是不是有这个器官的外露， 对， 或者有一些特别让人产生明显不适的一些情节， 让人不适的一些。 但比如说我打你一拳把你脸打肿了甚至都没有流血，这个算暴力吗？我觉得恐怕算不上暴力。 因为国外它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分级制度，包括有这个 PG 就 Parent Guide 这样子的，有这样的一些限制， 家长监护哈。 对，在家长的带领之下看的一些电影，所以他们在这个 Tom and Jerry 我相信他在刚开始的时候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考核。那比方说这个打别人一下，对于小孩子来说我也打你一下是不能造成什么伤害的。 小朋友之间说实话打打闹闹是经常 非常非常的正常的，如果他不喜欢这个电视的话，那他怎么会又继续看下去呢？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民日报和这些新闻联播的这个老人们或者制作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有没有看过这些动画片呢？ 这里有一个差别，就是说这些问题你本身我觉得他有没有讨论的必要，我觉得有讨论的必要。确实有一些 他说的那些话是对的，就是说不能出现什么暴力的，还有这些危险的一些这些做出严格的一些限制，还有不文明的这些语言。 你比如说不管是全世界其实任何社会对于网络的儿童色情都是有严厉的这个监管和打击的，对于儿童能够接触到的互联网信息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审查。 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个审查过于严格，或者是像这种喜羊羊这里边的这个情节已经把这个烧伤怪罪到小朋友，要怪罪到这个动画片身上的时候，就会遏制住这些更多更好的动漫的产出。 是， 中国动漫为什么不好，为什么到现在就是80年代开始就没有更好的作品出现了，就是因为太多的限制在那边了。 这 还有一个当然对于是动漫产业的这个不支持， 没错，你看你说到这个动漫产业，这家广东的这家公司估计压力非常大， 呀， 这个被新闻联播点名说你做的这个动画片太暴力。 对，所以他以后要按照新闻联播的一个标准去做吗？束手束脚吗？难道？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今天收看的是喜羊羊与灰太狼， 然后我们在家里 本期节目有喜羊羊终于逃脱了灰太狼的魔爪这到底怎么办呢？那这个记者就去采访广东的这一家动画片制作公司啊，他说我们要整改， 嗯， 要整改，但是当然还没有说要怎么改，所以我也很期待。前车之鉴呢，有这个人民日报的文化版啊，之前有这个撰文，而且是挺长的一篇文章，以非常严厉的这个言辞来批评，哎，另外一部很这个流行的电影《小时代》。 嗯， 《小时代》他这个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奉消费主义为归稿，是小了时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啊！这就是，这个就是赤裸裸的把个体的价值绑在物质的战车上。哇，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宏大的这个语言哈。那当时大家觉得，哎呀，不行了，小时代这样的话完蛋了。大家都替这个郭董捏一把汗， 嗯， 没想到你看《小时代二》，好像《小时代三》都要出来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小时代三》，反正《小时代二》是有 了， 而且 反正这人家活得好好的， 而且《小时代》我还在前两天看了一下， 对，你看你还看了， 对对对，就虽然就是《人民日报》有说什么什么，让自己的价值观什么凌驾于什么什么之上，反正就宣扬物质的这些吧，我看完了以后，反倒出现了另外一种， 你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 完全相反的，我觉得哎，这片子还不错，蛮好的，完全没有在宣扬物质，哎，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你纯粹从一个观众来说，每个人对于《小时代》这样的电影，比如说我不喜欢这部电影，但是我也不觉得你有必要用这样的方式，你用一种这种党和国家喉舌公器的这个地位，或者占据你看多么宝贵的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的这个一分多钟来批评这样一档文化节目。而且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采取的这种批评的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就是教条式的教育式的方式，他把这里的位置呢，感觉就是把全国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中国人哈，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动画片的受众，你是不是一个孩子，都当成了孩子。 我首先觉得他这种方式是过于的大，其次我真的看过《小时代》，真没觉得他在宣扬物质。那因为你那个The Devil Wears Prada， 那当然也在宣扬了。你要这样子说的话，只要出现物质就在宣扬。反而他在那个结尾的时候，我倒觉得还是有那么点正能量，虽然比较矫揉造作了。而且呢，我觉得如果你看完这部戏，你就会变得物质的话，你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这个社会为什么他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搬到戏里面去？正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缩影就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太小看了这些？电影的观众，或者说小看了这些文化产品的这些受众，或者你把自己的位置是不是摆错了？本来应该，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完全可以有，比如说家长，有一些家长会认为 私底下之间， 比如说有一些家长认为这些动画片我的孩子看了不合适， 啊， 但是为什么他还在电视上？ 没问题。 不，那我跟学校老师去反映，我或者家长自己有一个协会，我们组织去向电视台去投诉，去向这个动画的制作方去投诉，甚至你像其实像江苏的这个出了这个人身伤害的案件，这些家长我觉得他也有他的理由， 对， 他也有他的理由去向这个制作方去起诉， 从他的角度是完全合理的。 对，他有这个，当然最后判决我觉得不一定哈，但是他有理由去起诉，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这是大家自己的权利。 就像香港这个爽报出来的时候，派给中学生，所以家长就出来一个联盟，然后跑到那个爽报的门口，就跟这个说，你们不可以出这样的一些黄色的一些报纸来危害到， 是这些事情，你社会自下而上的去做，完全没有问题。这是我觉得是大家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你自上而下去灌输，比如说如果特区政府这个新闻办公室啊，今天出来说这个爽报你不应该派给中学生，好，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我想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你这是不是在干预这个出版的这个言论的自由，这个判定的标准和判定的主体到底是谁，谁来应该来做这些事情，那些看喜羊羊动画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们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但是不看这个动画片的人觉得这个有问题那你说这个到底是谁出了问题。好，这个三立换新闻咱们今天先休息一会儿，再来讨论这个新闻不是新闻联播这个动画片的事情 凌乱了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很慌很暴力的凤凰又 radio 三里话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燕婷。前面加上这个形容词，为什么叫很慌 很慌很暴力哈，这个词的来源其实大家现在都觉得很习惯了，这个说法其实来源于2007年哈，当时的也是新闻联播，当时就采访到一位北京的小学生，哎，问他对这个互联网的感想，他就发出了这一段著名的感叹。 上次我查资料，突然蹦出一个窗口，然后很慌很暴力，我 很慌很暴力。 这我听到这肯定会笑的，在现场。 这已经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典故了。 很慌很暴力 啊，很慌很暴力。当时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一轮呢，正赶上了这个所有的舆论机器在打击谷歌。那个时候谷歌在北京还有一个总部呢。 嗯， 然后这个小朋友所说的弹出来的这个很黄很暴力的这个网页啊，它不是一般我们所这个认为的那种什么色情网站网页，它就是谷歌。它谷歌上面可能搜索了一个什么关键词，但是跳出来一些比如说美女的性感的图片，其实在新华网、人民网上的这个编栏里面都有，咱们凤凰网也有嘛，对不对？就有这些啊，这个 所有的网站都有 写性感写真集啊，什么 吸引眼球的方法 啊。那这个小朋友就用了一个很黄很暴力的这个标签去定义它，然后被央视拿来说啊，你看现在这个互联网真的是乱的太乱了，我们得需要来管一管， 整顿一下。 所以呢，从这些名词的创造，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对喜羊羊动手哈，可以看出背后的一些逻辑。2007年的很黄很暴力之后，一连串的谷歌离开了这个大陆，现在的服务器完全是在香港的。然后这个你看李开复现在在内地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啊，除了他自己这个身体的状况 也不太好， 身体的状况以外，那这一次新闻联播大家可能没怎么注意的就是他开头所说的那一段话，说这个是20多个动画制作的这个公司来联合发起的创意，其中第一家就是央视自己旗下的一家动画制作中心。这个让人觉得你是不是有一些，当然就阴谋论了，你是不是打击同业对手啊？你说同业对手制作的东西，因为你自己有这么新闻联播的这么一个武器哈，你说同业制作的东西，色情暴力这个不好，那对手被打压了以后谁得意呢？那是不是这个央视旗下的这些动画制作厂商他就得意了呢？他可能做的动画 片这是阴 谋论吧，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联想啊，就不作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瓜田李下很难让人觉得这里面关系可以完全撇清，而且这个事情是有前车之鉴的。很多对于文化的批评，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些国家级媒体对于文化的批评，这个后面都 是非常有导向性的， 这个后面都是很长一串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关系啊，这是很有关系的。但是跟我们每个人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比如说小朋友这个，或者燕婷这个做妈妈的，就我一直也很想知道你怎么样来判断什么东西你的小朋友是应该看。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前两天，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儿子突然转向到喜欢看一个一首歌的英文名字叫 Ten Green Bottles Hanging on the Wall。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国外比较著名的一首民谣，就相当于我们这儿的一首，比如说小白兔啊，就可能没有那么的有名，但是呢，他那个节奏他非常喜欢 Ten Green Bottles Hanging on the Wall，然后就这样唱，然后我妈妈就说，哎，这个是教小朋友把这些玻璃瓶子放在墙上往下推倒吗？我当时愣了一下，我心想说，哎，我妈怎么会想到这个角度的？但是呢，我马上呢就告诉小西瓜，我就说，在家里我们不可以把玻璃瓶子放在这个墙上，然后扔下来，这样呢会碎的。但是你可以拿一些，就是后来我就给他画了10个纸质的东西，我就说这些可以，那些是大人的不可以。 哎， 我就教他来分辨了，因为你不能 说，这真的是一个只有妈妈才会想到的问题哈。 这个是自然而然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真的是你。从歌词里面确实，你说小朋友有没有可能因为听到歌词里面说这样的动作他就去模仿呢？ 因为那个动画片里面呢，还就是有各种各样版本，非常多 YouTube 上面，然后它都是哪一个掉下来会有玻璃的声音，碎掉的声音。那我妈就有这样的疑问，我就觉得，哎，你的这个角度还蛮新颖的， 这可能是一个 问题，防患于未然呢。 对， 我就告诉她说，你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处理。那她以后她就会告诉我说，妈妈那个不可以，他们是不对的，不能扔到地上。但是我用这个纸的就可以的，她就会这样来分辨。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教他的一种方法，就像这个喜羊羊灰太狼里面一样，如果你看到一些比如说打人的这些场景的话，妈妈就在适当的在旁边说，哎，你不可以打人啊，这个只是闹着玩的。 对， 难道小孩自己没有分辨力吗？难道你一定把这段东西剪掉，让小朋友失去创造力吗？就小孩失去创造力，失去判断力，这样就是最安全的，对不对？ 对，哎，真是，你看这个说到问题在哪里，关键你小朋友还有家长的嘛，对不对？这个世界上面不可能这个小朋友没有一个人都是完全自己一个人不和任何人接触，没有任何这个成年人接触的这个情况下独自长大的。所以今天有一些儿童教育当中的问题，或者我们很多成人认为儿童遇到的问题，其实它不见得是纯粹的儿童问题，而是教育的这个问题了。 首先你这个电视不可能家长把它就扔给电视了，你自己就不管它了。 对， 那这个你肯定是不对的。其次，作为像人民日报，像这个新闻联播啊，这样的一些官媒，他们所说的话也要非常的负责任，他很有可能把一批就是优秀的内地的这个中国国产的动画片给扼杀了。 对， 那以后就没有办法产生更多的，难道就是让小朋友们去看日本的，看美国的？ 对， 因为现在这样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爸爸妈妈觉得内地的就是国产的东西不好的话，他自然而然会引入到国外这些东西。 嗯， 那难道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洗脑你就觉得是好的吗？ 这个看国外动画片哈，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的疑惑，比如像蜡笔小新这样的这个动画片虽然说可能作为成年人来说大家会觉得挺有趣或者说挺有意思，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国外的动画片它的对象是成人。 对 对，它的卡通片的漫画的对象是成人，不见得是给小朋友看的。包括我今天其实我们刚开玩笑说这个 Happy Tree Friend 这个应该是不是给小朋友看的。 嗯，所以就我就觉得国产的这个动画片你有一个可以做的就是分级，也是分级， 它而且是熟悉文化的一个在地的情况下，你分级应该更容易。 对，你比如说像喜羊羊灰太狼这种，你就把这里面所有情节都看完， 嗯， 那觉得把那些实在是不能出来的，你是要，嗯，真的是要生令它把它剪掉的。但是一些 OK 的，那我觉得像刚才那个什么烧树啊或者什么爆炸羊没有太大问题的， 嗯， 你就可以在下面写好你这个是4到5岁或者5到6岁， 对， 或者家长陪伴的这样的一些提示。 嗯， 那这样会不会更好呢？ 你真的会去看这些提示吗？ 如果他有很明显的标记的话，我当然会留意了。 嗯， 对于小朋友的，我相信所有家长的都会非常的紧张。 嗯，就是你会去根据比如他告诉你说这个适合几到几岁的，然后你会去想，哎，小西瓜正好是几岁，在哪个年龄段，所以说他可不可以这样看。 对啊，会这样子 啊， 所以还是真的是有用的。 当然会有用， 所以说哎，这个， 因为你买了特别大的，你给他看名侦探柯南他也看不懂啊。 哎，这是没错一个问题。我现在经常想，哎，你说动画片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说动画片是小朋友，但是小朋友教究竟小到多小算是一个小朋友？ 所以就刚刚跟你说的，像那个 BBTV 和 Kids TV 他们的一些分类嘛， 嗯， 这个是不是在中央台你在播这些所有的动画片的时候，你在不同的时区，时间的这个区域里面，你就自然而然就划分了，或者你在上面有一个标志，这个适合几岁到几岁的小朋友，哎， 真是这个就又涉及到一个老话题了，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影视的分级的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到现在为止都是没有一个分级，所以也变成眉毛胡子一把抓。像有一些电影哈，这个小朋友可能看了名字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内容，也没有人告诉他这个是一个分级，他家长也不知道，所以可能就去看了。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恐怖片，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确实会有一些影响， 肯定少儿不宜。 对，我相信家长也不是家长乐于看到的一些事情。那一方面没有分级，另外一方面呢又有一些瞎指挥，所以最后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说哈，我不是家长，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个家长的话，我会感觉很困惑，就是生活在如果说你在内地这样一种，哎，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应该给小朋友看，什么东西也不什么东西可以看，什么东西不可以看的话，这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很混淆的一个事情。 嗯，我觉得作为家长来看，可以就是参考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方式，或者参考这个香港的一些方式啊。 嗯， 我觉得香港它没有特别严格的一个乖管的一个制度，或者说在这个播放的这个上面有一个严格的这样的一界限，但是它在不同的时段，比方说4点到5点钟的时候，你就播放什么样类型的一些动画片，那5点到6点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在收视的时段上面其实也会有差别的。 收视的时段一般来说我们理解从晚上6点钟或者通常5点吧，就小朋友开始下课了之后，到应该是晚上10点钟之前，这个都属于叫做 family time。 这个 family time 的话，你应该会考虑到 适宜全家可以观看， 适宜全家可以观赏的，所以说这个会有照顾到小朋友的， 就蜡笔小新之类的，就10点之后再 再放。 而且我觉得还很重要，有一个投诉的机制。 嗯， 你比如说管管局， 这个、也很重要， 经常会说啊，今天这个节目收到多少人的这个投诉了。你如果说投诉多的话，我相信他才会 自然而然会诊断。 对、嗯，而管管局他自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 对，这个就是在少儿不宜跟、嗯、一个是民主的这个意见方面做到的一个 平衡。你这个程序上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正当的一个程序？ 说实话，你像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这样子，不也是少数人看完了以后告诉我们的吗？ 对， 这个就代表少数人的意见啊，那不是很奇怪吗？ 是，好，这个反正总而言之，我相信这个做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啊，做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来说，你都看得出来，这个对于动画片的指责恐怕有一点言过其实哈、啊。应该不至于影响对于一个你如果要给小孩子挑一个动画片的话，想想我觉得还是一部挺好看的一个动画片。 我真的是比较担心它会就影响到一些国产的更好的一些优秀作品的产生。 哎， 这个倒是一个很可惜的事。 你要说喜羊羊因此说哎呀不行了，我们就此不再拍了，我倒还觉得是一件可惜的 事情。你说在咱们那个年代还有什么黑猫警长，那其中有一个螳螂的那个新娘把螳螂 吃了老公，哎，这件事情我印象太深了。你一说 这个也是很狂很暴力啊， 真是，然后把这个老鼠的耳朵打掉了，对吧？其实想起现在想起来，对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恐怖的印象。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那个时候还有这么多经典动画片可以到现在，但是现在的孩子除了喜羊羊以外，没有其他动画片了，已经。 真是，哎，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幸福还是一种烦恼哈。哎，还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大家来关注一下动画片的事情，哎，不知道让大家心态是不是也年轻一点呢？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互动话题，来聊一点大人的事情。 嗯，今天大人的事情说这个美国债务危机啊，进入到倒计时，也就是在17号周四的时候呢，就要公布了。那到底在这个最后期限之内？美国的债务会违约吗？对于你又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呢？ 这个现在香港时间是2013年的10月16号的中午12:43哈，在美国呢，现在大致就是在10月16号刚刚来到，也就是你还有24小时的时间。如果在10月17号还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共识的话，这就摊上大事了。 嗯， 这个大家都说这个比雷曼倒闭啊什么金融风暴啊严重的多得多。 这可是国债啊。 啊，这个美国的如果说导致债务违约的话，哎，他的信用评级就要被下调，他账面上的债务一瞬间就要可能是翻倍的去上涨，然后呢就会导致这个美元跟其他一些货币的这个汇率的波动。哇，这个是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大家有投资的话，其实都应该关注到这一单新闻。那如果说你觉得美国会或者不会违约的话，都有什么样的理由呢？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4436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一键 call in 凤凰 FM。 休息一会儿，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燕婷。那我们今天说这个美国的债务即将最后期限到期了，会不会违约呢？好，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买股票、买外汇、买黄金的人都很关注。我们来听听第一位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您觉得会违约吗？在最后期限？ 我认为不会。 不会，为什么？ 对，政治人物他都会妥协， 会妥协。 违约，这个他将来就得下台了，所以他 你说奥巴马会下台了？ 哎，他妥协就完事儿了。我看报纸讲，他已经国内发生过17次了，就美国建国以来。 嗯， 所以他们这都是政治游戏，就是哥们儿之间互相吵吵架，谈谈条件去。我估计是没啥事儿了。 嗯， 就刚才我和你们导播唠了，我这国债就不应该买，应该要。让周小川吧解释解释给要，我认为这是他在担任期间重大失误。现在再让他当这个官吧，我认为是老百姓灾难。你说要是这个10000多国债17000亿给那个民营企业投资的话，那增值税就17%，咱们的坏账才7%-5%啊，7%-5%，这一减的话，起码还能得10%。你说美国国债能给10%吗？ 这个简单的账，我觉得他不是不算。有一个报纸去年就是环球上就登了，说这说这个金融界的买国债有腐败问题。所以我想吧，你们这台应该抓紧做个节目，在明年三月份之前把斗鹅圈的事儿啊指纹指纹，就是让人大代表们当面跟他提提这个问题，为啥把这些一万多亿给美国人花干？ 好，谢谢黄先生，谢谢黄先生啊！刚刚这个黄先生非常可爱啊，已经牵涉到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问题了。我相信其他的也有跟他一样的，该怎么办呢？在这最后期限到来的事情。不过光黄先生蛮乐观的，就觉得说，哎，这个托托自己兄弟在那会儿事儿是这样子吗？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来听听，李小姐，我们先听听赵先生的意见。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您觉得会违约吗？ 啊，我先解释一下上位先生那句话，是吧？ 好， 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通过外贸进口顺差用人民币兑回来的，这钱不能花，一花就通货膨胀，等于用两次了，所以没人给老百姓说清楚。就为这事儿，老有人说咱们的政府傻呀，给老百姓分钱为什么不能分？这所以有人老就不要再说这问题了。而且我就想说什么，就是咱们可以把这个这阵儿看一个笑话。但是呢，美国这外债里的60%是美国人自己拿着的，所以怎么的可能他不付利息的，是吧？完了，这就是一笑话。而且人说了，达不到上限，财政部也会垫着这利息，是吧？而且你现在有这钱，你不买国债，你买美国国债，你买什么？买日元、买欧元，不更惨了吗？是吧？只不过这次美国不关门，我们倒觉得美国社会没什么大动荡，让我们觉得挺不能理解的。如果我们城管要关门了，我估计小贩都得上长安街，是吧？而且呢，通过美国，你看中国地方债也不少，但是咱们地方债更要命，是不透明，至今老百姓也不知道。所以说，要开两会代表，应该问问咱地方债到底欠多少，是吧？而且现在呢，银行和地方都缺钱，这都是事实。地方呢可以卖地卖钱，国家也可以印钱，所以我们的领导人比那个奥巴马舒服，是吧？这是我们的优越性。谢谢。 好，谢谢赵先生。赵先生每次都能把这个事情啊牵扯到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刚刚说到这个地方债的问题那也是对。现在是不是买美国国债还没那么的危险呢？四号的贺小姐，郝小姐，郝姐您好。 哎，你好。 哎，你怎么看？觉得会违约吗？最后期限之内？ 这个难说，但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相比来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美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在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然后现在基本上联邦政府也基本上快不太乐观了，连国家公园基本上国家的这种控制的公园都关闭了，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还上这笔债务是可能性很小了，所以他们现在下一步的想法可能就是像就是在东墙补西墙一样，就是从别的地方去再去借钱，或者是想办法把这笔债把这个借贷再去做展期这样子。但是从信用角度来看的话，这些都不是特别有利的角度，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不太乐观。 那会引发会不会引发新一场的这个金融危机，你担不担心啊？ 这个我觉得奥巴马不是，就是个人认为，如果奥巴马不下台的话，可能性是很大的。就是美国那时候金融危机其实一直都没有过去。 一直就是经济复苏是假象。 对，一直复苏是假象，一直就没有过去，只是大家渐渐接受并且习惯了这样一个大背景。 好，谢谢今天的这个郝小姐你的观点，谢谢。哎，美国金融危机啊，最近的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好了，已经觉得美国非常的这个进入到一个正轨了。但是现在看来，政府又停摆，这个美债又还不出来，问题还是非常大。我们来听听湖南的穆先生，穆先生您怎么看？ 哎，你好。 哎，您好。 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那种感觉，就是美国国内的两党斗争呢，它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像古代中国这个皇宫内斗。两个王妃之间的这个斗争呢，结果搞得殃及到整个朝廷。所以美国他现在应该就是自己再玩一下，可能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可能双方就收手了。如果玩大了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美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会玩得太大。 所以你觉得这个城门的火自己还是会灭的？ 我是觉得他们不会放任这个火一直烧下去。 它烧起来只是给烧给对方看， 嗯， 但是当可能把整个皇宫都烧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收手。 好，非常形象的比喻，谢谢穆先生，谢谢。我们最后马上来接听这个上海的杨先生，杨医生在线上吗？ 哎，你好，主持人。 哎，你怎么看呢？美国这个国债的问题会不会违约？ 我觉得违约的可能性不太大吧， 大 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从历史来看没有这方面的发生过。 嗯， 但现在可能因为新的情况嘛，很难说。那总的来说还是可能性不大。 嗯，反正政府也停摆过，而且的这个以前也差不多接近违约的这个状态。 对。 你觉得对您个人有影响吗？ 我觉得个人如果违约的话，可能是蛮好的一些投资抄底的机会吧。但从投资角度来看，因为大家都觉得不违约可能市场没什么特别的反应，那如果一旦违约的话，那其实会给市场造成蛮大的一些波动的，那这些波动其实是蛮好的一些投资机会的。 嗯， 那最后我相信美国政府还是会通过各种方式去达成那个债务的上限，那其实这个差价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嗯，好，谢谢上海杨先生啊。觉得这个刚好是一个投资的机会了，乱世出英雄啊，在这个波动的机遇里面才可以抄底，才可以入市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波动的时间里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三地话新闻的有话之说，今天说到的是这个美国国债是不是会违约，刚才我们一些听众呢发表了他们的观点，大多数人还是比较乐观。好，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燕婷，拜拜。